城市夜晚闹哄哄，人潮像快闪的时钟，这不是我要的感动，脸颊的妆都太浓，这感觉我不知怎么形容。 街道上闪的霓虹，就像是对我的笑容，能不能给我一分钟，安安静静跟你沟通，亲爱的，我真的跟他们不同。不是不想牵你手握，只是在帮你微笑颠倒，对你我是种温柔，请别怪我沉默害羞慢熟，会拥抱着理由，我真的爱上不啰嗦，可以很勇敢。 是夜晚闹哄哄，人潮像快闪的时钟，这不是我要的感动，脸颊的妆都太浓，这感觉我不知怎么形容。街道上闪烁的霓虹，就像是短暂的笑容，能不能给我一分钟，安安静静和你沟通，亲爱的，我真的跟他们不同。上慢手，不是不想牵你手握，只是在等你微笑点头，对你我是种温柔，请别怪我沉默和手慢手，为拥抱找理由，我真的爱上不啰嗦，可以很勇敢的舍得说。 我们就在彼此心里面一天天累积眷恋，幸福像连续几天，我紧张你的脸，结局写面故事里我们一起走后院， 我没求别来看出入真心线，我情要下永远， 我要用这些机械我都来恋爱，就该放轻松，怕求来放不需要也后果得到奖赏，是教训若孽动，我不会变成那柠檬，但却会让你很受宠，给我惊喜很受用。 幸福像连续几天，我轻缠你的脸，开心明显，我们往对方的双手敷衍。 快乐不必嫌，我们就在彼此心里面一点点累积眷恋。 幸福像连续几天，我轻缠你的脸，结局写面，故事里我们一起走后 完美，真恋爱更触动，真心鲜，我情愿相拥。